是超载了种种负荷，还不如放开手自己生活。一个人我可以干净利落，转过身无所谓舍不舍得，太多的猜疑让人折磨，怎样努力都是同样结果。爱情本来就是一种诱惑，也有人说爱情痛并快乐着，故事里角色越来越多，还有多少感情任人挥霍。你不要这样傻傻地看着我，我的心已经荒凉成沙漠。我爱你，你爱他，他却爱着我，这到底是为什么？ 其实我们都没错，只管爱情惹的祸。也许我们太执着，情不自禁过了火。如果你也爱过我，请你不要再闪躲。就算我们没结果，至少澄清一切过。 你手心里握着彩色的秘密，让我们来好好珍惜。